科学家呀。一边的魏琛听起来像是喃喃自语，很显然他的大脑一时还不能消化他在有生之年怎么会和这样的人扯上关系。有没有文化呀？是数学家。叶修鄙视他。靠，不都差不多吗？除了包子，余下几人在唐柔说完这张以川教授的身份和地位后，都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 内光同学，你居然是这种数学大神的学生，你到底什么来头啊？叶修问出了唐柔表示出的疑惑。你问这个有意义吗？大学的事儿你懂吗？魏琛问叶修。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跑吗？你见过大学的猪跑？切，和你这种没文化的人没法沟通。这时 ，QQ 上媚光已经有了回复。 这媚光倒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背景，只是本人比较了不起，少年时就得过无数数学竞赛的奖项，17岁就以数学特招生的身份直接被某某大学免试录取。现在说是2年级，但这只是一般人类的说法。以媚光本身的知识掌握量，普通学生的本科课程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下一年就准备试着申请本校的保送研究生，可以的话，顺便硕博就一块读了得了。霸气！除了这个，叶修真的不知道能再说什么了。结果媚光自己却是比较不以为然，他这种情况一路走来，身边时常听到一些20岁就博士学位到手。 24岁就受聘为各种名牌大学的正教授，30岁以前各种成绩、各种奖章，智商没个200以上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的主。对比着这些个天才妖孽，媚光在 QQ 里深刻的感慨着：“不行不行，我还差得远呢。”电脑前的几位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些啥了。 这样的人才弄来打游戏，会不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啊？连魏琛都一脸深沉的，好像一个罪人似的说着。压力很大，叶修承认。你把那些东西请教你的导师，你的导师就没说点什么呀？叶修试探性的问着。照一般性的思维，你不好好学习玩游戏，还把游戏里的东西拿来问老师。 找抽呢？这不是？张教授吗？他说这题挺大气的。这题挺大气的。叶修几人真的都有点想跪了。虽然他们的水平说不清这些到底是什么，但总归也清楚这应该是游戏数据方面的逻辑啊、规律啊什么什么的。但现在在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口中，这就是一道题吗？ 还好，人家至少还是称赞你这道题大气了。这说明荣耀不是涨，荣耀也是有两下子的。但是荣耀的设计者们、数值策划们、程序编写们实在不好意思了，你们的题被人解了。我把东西发来给你们看啊。美光说着，点击了传送文件。叶修神情严肃地点击了接收。 这个他们即将收到的东西，说是外挂，那都是骂人。这真的不是外挂，这是内核，荣耀这个游戏的内核。但是很快问题就出来了，拿着角色算生命、算法力消耗、算技能冷却、算攻击距离、算走位幅度、算移动速度、算跳跃高度时，叶修、魏琛那都是一个比一个拿手。 结果现在真把游戏解开了，把最最真相的东西还原给他们看，两人都开始互相对看了。叶修咳嗽了一声，这个唐柔也是念叨了一下，所有人立刻很期待地望向了他。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可以看懂的东西。我同意，叶修说，要不。 我们买本书，买本数学书吗？难道买语文啊？ 你还是去买本《思想品德》吧。 叶修说着， 已经 QQ 上去找媚光了。 媚光同学啊，你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能看得懂吗？ 一点都看不懂吗？ 这熊孩子不是故意嘲讽我们的吧？ 叶修回身问身后几位， 一当谁都像你一样吗？ 陈果数落叶修，真当人人都和他一样天生嘲讽吗？ 看不懂，真一点都看不懂。 那怎么弄啊？ 你就用你写攻略那样的语言描述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个就不用再麻烦你的老师了吧？ 这个不用，他没玩过荣耀，哪会这个 啊？那就辛苦你了啊。 好，等我的好消息吧。 啊，还有， 叶修连忙唤住媚光， 职业联赛这赛季已经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话可能会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挑战赛了，你没问题吧？会不会太忙，耽不耽误你学习？ 不忙不忙，我闲得很。九月是吧？我知道了， 那你去吧。 媚光的头像按下去了，叶修听到自己身后都是长出了一口气的声音。在媚光眼里，他自己还差得远呢，但在叶修他们这些人眼里，这已经是飞一般的家伙了，更不要说他的导师这种级别的数学家。玩荣耀都玩到这个层次了，大家顿时觉得尖子上的担子好像又重了。 都散了吧，还站着干嘛？ 叶修回头把还在发呆的三人轰走了。看人家包子多淡定，开始也过来凑热闹围观，后来媚光发来那东西后打开，所有人都因为看不懂而惭愧中。包子就坦然地说了一句什么玩意儿，就回他的位置继续去游戏了。其他几人随即也各自回了座位。训练室里没有人说话，但听键盘和鼠标的点击声，除了包子那边，其他几位都很是机械僵硬，显然大家还在消化刚刚这事儿，一时间也平复不下来。而媚光这边呢，显然叶修他们完全看不懂的这东西，对于媚光来说，得到建立这个模型的过程才是最难的，而要解读出这个模型所能说明的问题，对他却是不成问题的。不消片刻，媚光就又跑回 QQ 上招呼叶修。叶修没声张，以免那些个不淡定的家伙又来大惊小怪。招呼了一声后，媚光又是传来一点东西，一边说着， 你看看这样写行吗？ 叶修接过一看，熟悉的媚光体回来了，如果媚光攻略一样，那叫一个啰嗦，那叫一个事无巨细。但是此时的叶修正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详尽，顿时大叫赞赏了一番。 那我继续去了， 媚光说着又潜了。 来看看这个。 叶修随即招呼了魏琛。魏琛毕竟这是这东西的研究者，印象更深，了解也更深，此时凑来一看这媚光攻略，也是不住的稀奇。原来魏琛草稿中讲述的这样那样，现在基本都被媚光给数据化了，更重要的是各种触发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被整理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东西魏琛本来也有，但他那是经验，是直觉，而媚光整理过后是科学。 哎，你去试试吧。 魏琛也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了。 嗯，大家都试试。 叶修说着招呼了包子和唐柔一声。媚光刚刚整理出来的这份正巧都是普通区的任务内容。荣耀里有大量的任务，如果只图升级经验，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把这些任务都做干净的，更何况荣耀现在不是一个新游戏了，有老玩家总结出来的各种快速的升级方式和线路，任务更是被人精挑细选，大家几乎都是一个任务路线。不过在新区这种情况要好很多，毕竟不是每个人玩游戏前都喜欢去参照攻略，新玩家们自己摸索， 各寻任务去做，游戏内容其实是十分丰富的。唐柔和包子两个新人却都不是什么任务的热衷者，唐柔是根本对任务全无兴趣，要不是一些任务给予的属性奖励或是技能点奖励是必做任务，可能直接就把所有任务无视了。而包子则是想起一出是一出，没什么规划的，可能这会儿正打着怪，你喊一声包子来任务，他立刻就来了，也可能他正在怎么搞了个任务，你喊一声包子来副本，然后立刻就扔了任务跑来副本了。魏琛给的这份资料是打造账号角色的重要一环，技能点那可是决定着技能等阶高低，也就意味着角色战斗强弱的重要东西，所以在发现魏琛居然研究出了这么一份东西后，叶修先不管是不是真有用，就先看了一下任务这部分的都是什么内容，如果有那种必要任务的就都先刻意回避掉了，毕竟这些任务并不是日常，是做过以后就不能重复的，否则魏琛哪里还用研究这么多，研究出来一条反复去刷不就得了，况且真要是反复刷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奖励的，那根本不用人去研究，这么多的玩家一个可以反复的日常任务有什么内涵，恐怕很快就被人海给测试的一点秘密都没有了。而现在在经过魅光之手，这份材料终于变得更加准确真实，研究游戏到这份上那也真是到了极限了，再能更牛的就只能是直接修改游戏设定为自己服务了，而那个可就要被称为外挂了。